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33集。船舱内，蓝忘机抬头看了看被小辈们冲出去时带上的门，再低头看了看头又歪到一边的魏无羡。魏无羡的眉间又蹙了起来，仿佛很不舒服地把头扭来扭去。见状，蓝忘机站起身来，走过去把木门拴上，回来再坐到魏无羡身边，将他的肩扶起，轻柔地让他靠在自己的怀里。这下魏无羡的头终于不晃，在蓝忘机胸膛前窝来窝去，终于找到了一个舒适的睡姿。见魏无羡安稳下来，蓝忘机低头注视着怀中人的面容，乌黑的长发散落下来。忽然魏无羡闭着眼抓住了蓝忘机的衣领，也恰好抓住了蓝忘机的墨额。魏无羡抓得很紧，蓝忘机捏住墨额的一端拉了拉，非但没把它拉出来，反而让魏无羡的眼睫颤了颤，不一会儿就醒了过来。等到魏无羡慢慢睁开双眼的时候，首先看到的是船舱头顶的木板。他坐起身，蓝忘机正站在船舱的一扇木窗前，眺望江心尽头的一轮明月。魏无羡道：哎，韩光君，刚才我是晕了吗？蓝忘机侧颜平静地道：是。哎，你墨额呢？问完了，魏无羡再一低头，奇道：哎，怎么回事？居然在我手里。魏无羡从长凳上翻下腿来，说道：实在不好意思，我睡觉的时候喜欢抱着东西，不然就喜欢乱抓。哎，对不住啊，给你。蓝忘机默然片刻，接过了魏无羡递的墨额，说道：无事。而魏无羡忍笑忍得要内伤了，刚才他确实是有一瞬间很想睡下，可还没孱弱到说晕就晕的程度，谁知他只是歪了一下，蓝忘机就迅捷无伦地把他抄了起来。魏无羡都不好意思睁眼说：哎，你不用这样，我自己能站住了。而且魏无羡也不想被放下来，能被人抱为什么要站？魏无羡摸了摸脖颈，心中一边窃喜得意一边遗憾：哎，蓝湛这个人真是，早知道我就不醒了，我继续晕着能在他怀里躺一路呢。至寅时抵达云梦，莲花坞的大门前和码头上灯火通明，映照的水面金光粼粼。过往这码头很少有机会一下子聚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船只，不光门前的守卫，连江边几个还架着摊子卖宵夜小食的老汉都看呆了。江城率先下船，对守卫交代几句，立刻有无数名全副武装的门生涌出大门。众人分批次陆续下船，由云梦江氏的客卿们安排入内。欧阳宗主终于逮到了儿子，边低声教训边把他拽走了。魏无羡和蓝忘机走出船舱，跳下渔船，温宁道：公子，我在外面等你。魏无羡知道温宁不会进莲花坞大门的，江城也绝不会让他进，点点头。蓝思追道：温先生，我陪你吧。温宁道：你陪我？他完全没料到，十分高兴。蓝思追笑道：是啊，反正众位前辈进去是要商议重事的，我进去也没什么用，我们继续聊。刚才咱们说到哪儿了？魏前辈真的把两岁小儿当成萝卜种在土里过？蓝思追虽然声音小，但前边那两位可是耳力非凡。魏无羡脚底一个趔趄， 蓝忘机的眉形弯了一下，很快恢复。等到这二人背影消失在莲花坞的大门之后，蓝思追才继续低声道： 那小朋友真可怜，不过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，韩光君也曾经把我放在兔子堆里过，他们其实在有些地方上还挺像的。 迈入莲花坞大门之前，魏无羡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借此平复心绪。可进门之后，他却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激动。也许是因为太多地方都翻新过了，教场扩大了两倍，一座连一座的新柱飞檐勾角，高低错落，比以往更有气势，也更显得荣光。但是和魏无羡记忆中莲花坞的样子相比，几乎面目全非。魏无羡心中怅然若失，以往那些老屋不知道是被这些华丽的新柱挡在了后面，还是已经被拆掉了。毕竟他们真的是太老了。教场上，各家门生又开始列方阵，盘足打坐，继续修养，恢复灵力。折腾了快一天一夜，这些人都已经疲惫至极，必须要喘口气了。江城则带领众位家主和要人名士们入屋内大厅试剑堂，再议今日之事。魏无羡和蓝忘机随之而入，有人微觉不妥，但也没法说什么。刚进内厅，还未落座，立刻有一名客卿模样的人上前来道： 宗主。 他凑到江城耳边低声说了几句。江城皱眉道： 不见，有什么事日后再说，没看现在是什么情况吗？ 那名客卿道：我说过了，但那两名女子说他们就是为今天的事而来的。 对方什么来头？哪家的女修啊？ 哪家都不是，也不是女修，属下能肯定他们都是身无灵力的普通女子，都是今天到的。他们还带了一批名贵的药材来，但没说是哪位家主送的，只说有要事告诉宗主。属下听他们所言非同小可，怕怠慢了，现在将他们人安置在客居，药材也还没入库，检查过了没有不妥的咒术。 并非是谁想见云梦江氏的家主都能见到的，而且还不肯告知来历，而且还是两名一无灵力二无家世的普通女子。不过带上了一批名贵药材，负责接待的客卿便绝不敢怠慢了，哪怕不看重礼的份上，单冲这份蹊跷都不能忽视。 江城道：诸位自己随便坐，容江某失陪片刻，去去便回。 众人纷纷道：啊，江宗主客气。 然而江城并未去去就回，而是半晌未归。屋内有客放置不理，已是失礼，何况眼下还是非常情况，所有人都在等着商议要事。过了小半个时辰，江城仍未出现，不少人都开始不安或不满。正在此时，江城终于回来了。他去时神色如常，回时却神色冷肃，步履如飞，而且带来了两个人，是两名女子，应当就是登门拜访的那两人。众人原以为就算是两个普通女子能携重礼拜访，也应当非同凡响，谁知这两名女子年纪都已不轻，眼角嘴角的细节里均显老态，而且一个低眉顺眼，惴惴惶恐，一个满身风尘不说，脸上更是被划了五六刀，刀痕陈旧，形容可怖，可谓是令人倒尽胃口，大失所望。众人开始心里泛起嘀咕，江城为什么把这样两个女人带到试剑堂来了，而且还给他们指了厅堂中心的位置。江城面色阴沉，对那两名战战兢兢坐下的女子道： 你们在这里说。 姚宗主道：江宗主您这是。 江城道：此事过于骇人听闻， 江某不敢贸然，细细盘问，所以耽搁了些时间。诸位请静一静，听听这两位的话。 江城转过去说，你们二位谁先说？ 那两名女子面面相觑，那名一身风尘之气的女子胆子较大，起身道， 我先来吧。 她随随便便行了一礼，说道， 我要说的是一件大约11年前的旧事。 听江城口气，众人皆知这女子要说的绝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，纷纷暗想，11年前发生过什么事。 那女子道， 我叫思思，本来是个做皮肉生意的，也算是红过一阵吧。10几年前找了个富商想嫁了，谁料到富商老婆是个厉害的，找了一群大汉带刀划了我的脸，我就变成这样了。 这女子说话毫不知害臊，也不知拐弯抹角，听得一些女修举袖掩口，一些男修频频皱眉。思思道， 我的脸变成这样，日子就跟之前不一样了，谁都不肯看一眼，更别说做我的生意了。原先的馆子把我赶了出来，我不会干别的，又到处都接不到活，就跟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姐妹一起搭活，他们的客人要求不高，有什么活带我一份，我把脸遮起来也能凑合。 说到这个份上，有些人受不了了，目光里的鄙夷已经赤裸裸地露了出来。 有人不明白江城为何要让众人听着女子当众说这种阿杂丑事，家主们则沉住了气，等思思说下去。果然他这便说到重点了。思思道， 有一天我们同一条巷子里的姐妹们突然接到了一笔生意，点了我们20多个人，用马车接我们去一个地方。我那些老姐妹讲好了报酬，在车上都高兴死了，我却觉得不对劲儿。说直白点，大家都要么上了年纪，人老珠黄，要么就是我这种样子的。付那么多钱还是先付的，天底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而且来找我们的人还神神秘秘，鬼鬼祟祟，来了就直接都带上车接走，没让其他任何人知道，怎么瞧也不像安了好心。 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，原先鄙夷的心思已被好奇心代替。思思道， 马车到了地方，直接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院子下车。我们所有人都从没看过那么高那么大那么金碧辉煌的房子，全都被晃瞎了眼睛，气儿都不敢出。有个少年靠在门口玩匕首，看到我们便叫我们进去。他关了门，进到房子里，好大的屋里只有2个人。一张大床的棉被里躺着个男人，瞧着有30-40岁，像是病得半死不活。看到有人进来了，只有眼珠子还能转。 啊！事件堂中忽然有人发出恍然大悟的惊叫。11年前，这是。 思思道，事先有人叮嘱过我们该怎么做，就是一个一个拿出我们的看家本事去伺候里边床上躺的人，一刻都不能停。我还以为是个多威猛的汉子，没想到是个病老鬼，这人哪儿经得起伺候，只怕是伺候没2下他就要一命呜呼了，哪有这种急色死鬼。而且他们这么有钱，肯定不是请不起年轻貌美的，为什么非要请我们这种又老又丑的？我爬到他身上去了，还在想这个，忽然好像有个年轻男人笑了一声，我吓了一跳，这才发现床边有一道帘子，帘子后面还坐着个人。 所有人的心都被紧紧牵住。思思继续道， 我才发现这个人一直坐在帘子后面，他一笑， 床上这个男的忽然挣扎了一下，把我掀开，滚下了床。那个人笑得更厉害了，边笑边说话。他说：“父亲，我给你找来了你最爱的女人，有很多个，你高兴吗？” 这一句话虽是从思思嘴里说出来的，但众人心头都毛骨悚然，浮现出了一张面带微笑的脸，金光瑶。而那个床上的半死男人一定就是金光善。金光善之死在众家之中一向是个公开的秘密。金光善一生风流的激进下流，处处留情，处处留种，他的死因也与此相关。堂堂兰陵金氏家主，身体衰弱之际还坚持要与女人寻欢作乐，终于死于马上风。这说出去实在不怎么体面。金夫人痛失独子与儿媳后，原本就郁郁不乐了几年，以为丈夫死前还不忘鬼混，最终混丢了命，也活活被气得病倒，不久之后便撒手人寰。兰陵金氏四处遮掩镇压风声，然而众家早已心照不宣，面上哀痛叹惋，实则都觉得金光善活该，就配这么个死法。谁知今日他们却听到了一个更加不堪入耳、丑陋至极的真相，倒抽冷气之声在事件堂里此起彼伏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